潇洒放不盛放，你让我逃开人海茫茫，随意飘飘荡荡，我的小小天堂逍遥芬芬光光，心花怒放。 谁都没权利 元大派送，震撼来袭！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头号固定单注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的，把严酷性的伪装着狂，就露出心思迷你猫。说谎想找人说谎，不在乎笑话废话或撒谎，只要别自己一个呆呆。失望沮丧的失望，这脑病不能让我被解放，酒精也不能让我健忘。喝吧紧握的喝吧，朋友别怪我又讲又不讲，请你再落回想哑巴。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，想不到现在的还有，不确定方向没错，又不愿掉头，到底谁劝我换个梦来做，总倔强笑着有口不说。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，在窗边吹风泪会流，回想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，常常只想望一眼握着手，就觉得胸口暖和了。 思念的深夜，停在你心安啜饮失眠的湖水，苦苦想你习惯不睡，为拨开寂寞的手眼。我的感觉像小说忽然写到结局那一页，我不愿承认缘分已长此枯竭，逼迫自己时光倒回，要美梦永远远离心碎。我抱着你，我吻着你，我笑着流泪，我不懂回忆能如此真切，你留在我的眼眶却滴眼水，不是离别可以磨灭。我除了你，我除了疯，我没有后悔，我一哭全世界为我落泪。再冷的没有你的不觉，我闭上双眼用泪去感觉你的包围。 天长地久，追梦的人。